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15号为东盟国家驻朝外交代表举办了局势通报会，有驻朝越南、老挝、印尼等国特命全权大使和柬埔寨临时代办参加。外务省亚洲第二局局长朴正赫通报了美国敌视朝鲜政策最近达到极为冒险阶段的状况和我国针对他的原则立场。他说，美国向朝鲜半岛经常大量投入和战略资产来加大对朝军事施压力度，而且别有用心地利用对朝制裁决议来公然强迫他国断绝同我国的外交关系或降低其级别。美国滥用那失去释法性、道德性和公正性的对朝制裁决议并加以扩大解释，强迫他国断绝同我国的外交关系或降低其级别，这是一种对他国主权的粗暴侵犯，是一种对他国内政的干涉行为，还完全违背了东盟自主、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宗旨。朝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核强国，将为保障朝鲜半岛和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进一步扩大和发展同东盟国家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而做出一切努力。在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直接指导下，新型火星12地底中远程战略弹道火箭试射14号进行并大获成功，这对保障朝鲜半岛和本地区和平与稳定具有非常重大而特别的意义。如果美国胆敢选择对朝军事挑衅，那么朝鲜已做好准备欣然应对，而且将大量制造出实现高度精确化、多种化的核武器与核打击手段，并进一步促进必要的试验准备，直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清醒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参加局势通报会的东盟国家驻朝外交代表对朝鲜针对朝鲜半岛当前局势的原则立场表示了理解。